致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大家好，我是乌鱼来了节目主持人圆圆。 我是于思淼。 我是张婷。 我是吴进浩。在这儿呢，要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也会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回馈给大家。 新年到了，我们在这儿共同祝愿大家 新春快乐。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来说一个话题，说说这个泪点低啊是怎样一种感觉。 今天我们确定不是来催泪的吗？ 不是，我发现这个泪点低啊，我说这大过年的你说老说泪点泪点，后来发现其实这泪点啊不一定是有什么悲伤的事儿。 对啊， 比如说被什么事儿所感动了呀，喜极而泣呀。 你说的正是那类泪点低的人群、 啊、 他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啊， 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 哎、都 要掉 眼 泪、 有的时候是这个快乐的眼泪， 对， 有的时候呢是被感动的眼泪。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观察各位的，看看大家生活当中属不属于泪点低的那种人。 嗯，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啊。 嗯， 这大过年的哈，你说这个、哎、什么是不是谁都得给家里边露几手啊？ 也不尽然呀。 啊 家里人要是不相信你，估计就不让你进厨房。 我觉得其实过年的时候以开心为主。 嗯， 就做点什么这个自己的拿手菜呀、 啊、 哎，大家你做一道我做一道啊，拼成这么一桌，这吃起来又有趣儿又有味道， 是吗？ 对吧、 那可能你没被家里边拉入到黑名单，就是做出来的都是黑暗料理。今年还是让他省省事儿吧。 你还别说，这几次回家的时候，这个母亲这手不是特别舒服，我就炒了几次菜，还行，还能是，但是啊，你就自己，你比如说你要自己生活的时候，自己炒几个菜，你觉得怎么着都很放松、很轻松的炒。 是， 当着这些这个老师辈的这个高手们，然后你就发现还得让他们指导指导，还得问问，你看这什么时候搁盐啊，什么时候搁醋啊，什么时候搁什么什么东西啊，还得问问。但是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招哈，这绝对是绝招了，像什么素菜呀、这个荤菜、煲汤、调味啊，随便放几招就会让您变成大厨啊，而且秒变。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呢，也可以跟亲朋好友面前露那么一小手， 太实用了。在这个时候还来得及啊。 对，首先咱们找素菜吧，因为一般咱们不是都素菜荤菜这么来这个搭配吗？对吧？ 哎、对， 然后是什么汤，对吧？首 先 来看素菜， 是 第一个，这个很多人都爱吃的豆腐啊，下锅前呢可先放在开水里边浸泡一下10分钟啊，这样呢可以去除那个豆味儿和碱味儿。 再来说花生米啊，这也是一个下酒的好菜。这个花生米呢，用冷锅冷油来炒花生米，酥而不变色，还不脱衣，想一想都觉得那个香脆的口感已经在嘴里了。 你看这花生米啊，就是咱们老吃什么炸花生米、老醋花生米啊、听起来简单，觉得特别小的一道菜。但你说跟家里真的，你说不怎么做的话，让你真油炸一花生米真炸不好。 是的， 要不然就炸的火候不够，要不然就火候过了， 对， 糊了。再来看看凉拌菜。其实这个凉拌菜各种菜啊，做各种凉拌菜的时候加适量的啤酒来调拌，可增味添香。 这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妙招。继续来说素菜，说到这个甜椒了，甜椒啊，如果您要是在家里边炒菜的时候呢，要用急火快炒，炒的时候加上少许的精盐还有醋，炒那么几下就可以出锅了，保证味道差不了， 颜色、味道、口感都得保证那个火候哈。 是 豆芽啊，炒豆芽的时候呢速度也要快，若在这个炒的时候稍微的再淋上那么一点醋，则能除豆芽的这个涩味，并且呢还能保持其这个爽脆鲜嫩的口感。 小妙招。还有鸡蛋，这个我们平时餐桌上也少不了。那么一个蛋呢，加一汤勺的温水，把它搅匀了之后，您再炒就不会炒老了，而且炒出来的这个蛋量多，松软可口。炒鸡蛋呢，建议您呢要用筷子炒，炒的时候慢慢的将鸡蛋滑散。因为受热均匀的鸡蛋会变得更加蓬松，卖相还好看。 对，这鸡蛋也是特别简单一道菜。然后呢，包括那个什么蛋炒饭，就是基本上谁都会啊，就不就把鸡蛋炒炒，然后把米饭往里一扔，就拌拌，搁点盐就出锅吗？但真的是每个人炒出的这个味道都不一样， 对， 是吧？这里其中就有这个，比如说拿鸡蛋，拿筷子来搅这鸡蛋，这些小妙招。而且呢，比如说很多人都说，你看人家炒出来鸡蛋怎么那么好看哈？然后尤其蛋炒饭说，颜色那么均匀。后来我发现了，有些人炒这个鸡蛋炒米饭的时候，鸡蛋是不打散的。放上油之后，直接把鸡蛋直接搁在锅里，然后再搅散，之后那个颜色就好看了。有这么一妙招啊！ 领教了啊！ 再来说说这个青菜啊。有时候我们炒青菜的时候啊，其实是不宜加冷水的，冷水会使青菜变老不好吃，而加开水。炒出来以及炒出来的青菜呢，又鲜又嫩，炒的时间还不宜太长时间，要稍微短一点。 是的，再来说说藕丝或者藕片，这个呢，建议您一边炒一边多加清水，防止这个藕变黑了，回头炒出来不好看啊。 还有一个菜，这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就说这茄子嘛，赛肉。说这个做好的茄子比肉都好吃，对吧？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炒。咱们来看看切开之后啊，这茄子要立即下锅或者是放入水中，不然呢茄子首先是被氧化了，然后呢变成黑色。而且在咱们炒茄子的时候啊，适量的稍微放一点醋，炒出来这茄子颜色就不会发黑了。你看看， 总结一下，我发现刚刚说炒素菜里边呢，有很多的都需要加一点醋，或者加一点 稍微淋一点醋， 对，微量的啤酒好像都有助于提升味道。 再来说说荤菜吧。 是啊，你说这过节餐桌上怎么能少了荤菜呢？ 你比如说这个牛肉片啊，炒牛肉片之前，你看同样是用啤酒将面粉调稀，淋在这牛肉上边。然后呢，拌匀腌30分钟，让啤酒中的这个酶使蛋白质分解，以增加牛肉的鲜嫩度。 还有人呢，这个喜欢吃内脏类的，比如说像腰花， 嗯， 这个腰花怎么做呢？建议您切好之后啊，加上少许的白醋，然后也是用水浸泡10分钟，腰花就能够发大，然后没有血水，那炒熟之后呢，清嫩可口。 我跟你说，这个对于咱们这初学者来说啊， 是啊， 有三样东西咱们是不能轻易碰的。 哎， 一个就是这个腰花，炒不好之后啊，我跟你说那个满屋的那个味儿啊、 哦、 哎呀，说不好听有点卫生间那个味道啊。还有一个就是猪肝， 嗯， 猪肝也是里边的腥气味很大、 哦、 啊，血腥味很大，所以说这个猪肝要炒不好的话也是就感觉味道很浓啊。待会儿再给您介绍第三个。这猪肝呢，就是炒猪肝之前啊，用这白醋和水稍微浸泡一下，再用这清水呢冲洗干净，然后呢炒熟的猪肝呢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了。 哎，掌握我们跟您说的这些技巧，然后呢您在这个提前啊，就给家里人这个露一手之前，提前先多苦练一阵子。 我觉得就像那个腰花啊、猪肝啊，还有那另外一种就是鸭肉、 嗯、哦，哎，鸭肉为 什么？鸭肉里边这个土味儿啊和这腥味儿特别的重，如果弄不好的话，一下你就觉得这入嘴之后全是那个土腥味儿、 嗯， 没法吃。所以说这三样啊，初学者就尽量别碰啊、 哦，绕道吧，绕道， 哎、绕道，然后呢，嗯、走一些捷径， 对 对, 对、 啊，比如说做一些比较好吃的，比如像鸡翅、 嗯， 怎么做都好吃，对吧？只要别做咸了、做淡、做糊了，都好吃， 啊、 对吧、 啊？ 啊，所以说还是这个挑一些稍微简单一点的、啊， 嗯。 不过呢，咱们也得稍微挑这个挑战一下有难度的，什么蒸鱼呀、啊、蒸肉啊，对吧？ 对，这我真的觉得挺有难度的， 哎、 看来也是需要一些技巧。 嗯、 比如说到这蒸鱼或者蒸肉。的这个准备蒸锅的这个水开了之后呢，再上蒸笼，能使鱼或者肉外部突遇到高温的蒸汽，然后立刻收缩，内部的这鲜汁啊不会外流，熟了之后呢味道会更鲜美，就是把这个鲜美的味道给锁住了。 嗯，还有一个就是在外边吃虾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怎么人家厨子炒出这虾仁是晶莹剔透的 ，QQ 的弹弹的， 哎，弹弹的， 嗯、 哎，很脆。在家里边那一炒，这虾肉是那种米白色的、 嗯， 对吧？然后好多人就还怀疑了，哎呦，你说这是不是用外边人假虾仁啊？其实不然、 嗯、 啊，其实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将这虾仁啊放入碗内，加一点精盐、食用碱粉，用手抓搓一会儿，然后用清水浸泡，再用清水洗干净。这样咱们在家里边炒出那虾仁，同样是晶莹剔透、爽嫩可口。 您看，您看，您和这专业厨师之间、 嗯、 其实就缺了一些距离，就是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差距在这些技巧 上，就这一个小的经验啊，技巧。 是，哎，还有一道菜是带鱼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喜欢吃的。那把带鱼呢放在碱水当中泡一会儿，很容易洗干净，而且呢、 嗯、 没有腥味了。 哎，这也是这个咱们说荤菜类的哈， 是， 以及再说说这个煲汤类的。 嗯， 比如说这鱼汤啊，鱼汤用冷水这个炖，开锅之后呢，然后撇净这个浮沫，能去除鱼腥味儿，同时呢，鱼肉的蛋白慢慢的凝固，营养物质呢也是可以充分的释放到这个鱼汤当中。所以说呢，喝汤这个喝浓汤一定咱们要选择大火炖，喝清汤用小火，鱼煎过之后呢再煮才会变成白汤，而且呢，要这个双面煎， 哎， 嗯， 要掌握好火候。 哎， 再来说这骨头汤，嗯，那熬骨头汤呢，中途呢千万不要加冷水，以免呢汤的温度突然下降，导致蛋白质和脂肪呢迅速的凝固，影响营养和味道。最好呢您是一次加满水，或者中途的加适量的开水，这样不影响最后熬出来的这个汤的口感。 嗯，还有就是肉汤了，如果说想使这个汤味鲜美啊、 嗯、 应该是把这肉放进冷水当中慢慢的煮、 嗯、 如果说想使肉味鲜美，则应该把肉放在这个热水当中去煮。 是， 其实这个煮汤也有一个小妙招，就是说家里边不同人有不同的喜好，有些人是喜欢这个喝那种奶白色汤， 哎， 有人你爱喝奶白色汤， 对对 对， 对 吧、 嗯？ 你感觉哎呦特浓郁、 嗯， 那种汤就是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啊，几种肉呢都是这样，就用开水把肉放里边，然后呢大火炖，慢慢就变成奶白色汤了，小火炖就变成那个清汤了啊。 嗯、 根据自己需求，然后来做选择做的方式。 是， 再来说说必不可少的调味儿， 哎，这很关键呐、啊，这个。我觉得看这个人厨艺怎么样，其实关键就看他调味的手艺了。 嗯、哎，我跟你说，看那大厨们啊， 嗯、 就是你看咱们用那个都是那种小勺， 是 吧？ 嗯， 然后呢，人大厨拿，哎呦，拿那炒勺咔这么一垮，哗往里一扔，装快快几， 挥洒自如的感觉， 特别帅， 嗯、 对吧？但是你要咱们要这么快的话呀， 咱也不是用那么大炒锅呀。 啊、对，所以就是这还真是像你说的，能看出一个人那厨艺来。 哎， 嗯。 首先看看酱油吧， 是 灵活的运用酱油，分清酱油的种类和作用。最简单的是像这个生抽调味、老抽上色， 这真的是讲给初学者听的啊。 那肯定是啊，咱们得拿咱们这个是， 所以我受教了呀。 啊，其实咱们家里边常用的酱油，我估计啊， 嗯， 大部分家里边是分成三种，大概生抽啊，还有像普通的黄豆酱油， 哎， 啊，以及老抽。一般的炖肉时候，有肉的时候稍微放一点老抽。这凉拌菜一般都用生抽，对吧？ 嗯、 啊，炒菜的时候用那个黄豆，是不是？你看，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觉得你确实下过厨房，是有生活经历的。 稍微学习了一点点啊， 这个还有就是调味当中不可缺少的糖和盐。那糖呢，有时候是为了甜，有的时候是为了更加突出咸或者是辣。 哎， 盐呢，有的时候是为了咸，有的时候是为了突出甜。 你看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话说的。 糖其实我们知道还有提鲜的作用嘛， 嗯、 对吧？来，再看看醋啊，肉类呢遇到酸会变嫩，很多菜呢吃起来，哎，并没有酸味儿，可是却有一丝丝啊。说不清的那种醋香味儿、 嗯、 其实呢那就是在出锅前稍微的烹了一瓶盖的这个醋啊，起锅醋呢是适用于绝大多数的肉类和炒菜、 哦、 啊，就一点点，就是似有非有那个味道、 这个、啊，就是说起锅的时候加的醋叫起锅醋，并不是说专门那个柜台上有一种醋叫起锅醋，是吗？我真的是好奇这个问题啊！ 看你的眼神， 被鄙视了。还好我泪点高。嗯， 再来看看那个其实99%的这个菜啊， 哎， 在临近出锅前呢，其实不仅仅是可以加醋啊，还可以加点盐啊。过早的这个投入呢，不仅仅是影响了口感，还会使菜变得很难看。 是， 所以说也是提示大家吧。 对对对。啊，我们也希望呢，经过这个短期培训之后呢，大家呢能够迅速的哎上手。 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个咱们中国菜啊， 嗯， 有一部分真的，其实尤其是家常菜里边， 哎， 挺难学的， 嗯， 因为它没有固定量， 啊、 没有说多少多少克。我跟家里边人这个学这个厨艺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味道出自哪儿？你用的调料、时间。这个各种的辅材都一样的情况下， 嗯， 炒出味道依然和人家炒出不一样。 是啊， 哎，因为他讲的时候给你讲的都是这么讲的，哎，差不多就把那放里边吧，啊，哎，对，这个少许盐， 嗯， 这多少盐，哎，差不多就行了，啊，那个再稍微来点酱油，哎，这酱油适量就行，啊，差不多就可以，就全是这种虚词， 嗯， 啊，全是说那差不多啊，大概齐， 对 啊，这差不多是不是有一点就行了啊？ 没法量化呀， 啊，没法量化。比如说那个，你看看什么时候就可以放什么东西了， 嗯， 那个东西没有一量化。比如说，你看有些菜就比较好学的时候，你比如说来。先煮20分钟，哎，你定一时间20分钟，咔一定说，然后拿起来之后过凉水，对吧？然后过凉水之后放在炒锅里边，油多少时间热，放多少油，对吧？然后呢，什么时候放盐？ 嗯， 哎，有这一定量的时候好学，但有时候还得真是咱们自己啊上手练。 对对对，关键是得多下厨，这个经验多了之后呢，自然您就能炒出一手好菜了。 泪点低的是千万别学啊！开玩笑，今天来说的话题，说说这个泪点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送上海龟先生的歌曲《玛卡瑞娜》。 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夜，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吊子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卡瑞娜，我叫他玛卡瑞娜。这就是玛卡瑞娜，她叫做玛卡瑞娜。 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领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夜，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沼泽大的决定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大家做 my girl na na na na，叫做 My Carina， 我叫她 My Carina， 她叫做 My Carina， 这就是 My Carina， 她叫做 My Carina， 我叫她 My Carina， 这就是 My Carina。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 Margarina， 我叫他 Margarina，这就是 Margarina， 她叫做 Margarina， 她叫做 Margarina， 她叫做 Margarina， 我叫她 Margarina， 这就是 Margarina。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是不是一个泪点低的人，泪点低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哎，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泪点低的人吗？ 是泪点低的。 哎，是吗？ 真的。 哎，快说说，先自我剖析一下。 我剖析不了啊。 为什么？ 我。 那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什么时候让你就能够？ 你再问我哭了。 好啊，一句话证明了。 没有，就是基本上就因为我不是特别常看电视剧嘛， 嗯， 就好多电视剧其实都会给自己看的，哎呀，这个 眼眶湿润 啊，眼眶湿润。然后你说一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的往下流泪，但是心里边总是有感觉的、 哦、 啊，总是有感觉的。还有包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音乐会受不了， 哎， 我听到音乐会说某个歌曲不一定是哪一曲的时候， 嗯， 我就开始哎呀这种 情绪来了， 情它不是好的情绪，就那种就想流眼泪 啊、 哦、不知道为什么。 哎，可能你有一些艺术细胞啊。 真的吗？ 对，当时被激发出来了，然后完事儿之后可能 你确定是艺术细胞 又藏起来了。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泪点比较低的人。 嗯 啊，这位叫点点的朋友说了，哎呀，一件小事儿我也能感动的哭了，受点委屈也能哭。 就是什么事儿可能都会跟这个泪点啊， 嗯， 哎，有关系。 就时常呢都要擦一擦眼睛。 对， 嗯， 咱们继续往下看看啊，来看看这位啊，爆料他说了，说这个不是高，啊，是怪， 嗯， 感觉就是我就了解不到别人的泪点，并一度怀疑自己是太绝情了。 哦，他说他是一个反面的，他是属于泪点高的人。 但也不是啊，你想想啊，这个所有人啊，他都是这个泪点不一样，我觉得。 嗯， 有的时候好像那个，你会觉得这每个人泪点不一样，你这还没什么感觉的时候，我就哈开始哭了、 嗯， 或者我是感觉哎，这是很平常啊，你就开始哭了。 因为触及每个人的点不同， 波动到那个人的这个心弦。 哎呀，啊、说的确实很对，嗯、 啊啊， 我们也看到了这朋友说的，他说呢，跟别人一吵架就会哭，明明不想哭，可是眼泪就会下来了，心里边的一大堆的话都没有说出来，可是呢，在旁人眼中就是无助的落泪。但是这样其实你吵架当中挺占便宜的，就是一个人突然示弱了，可能所有的不明真相的人都会站在你这边呢，觉得你有理啊，同情弱者嘛。 你这个角度很奇怪，你这个角度 是不是、 啊？对，而且这个跟他吵架这，我说什么 对对对 说什么了？ 我把他惹哭了。 我错了啊！你别哭，我不是刚才我错了一下，可能自己情绪也没有那么 对对对 那么这个啊， 或者对方 那么激动了啊， 或者对方如果也是一个泪点比较低的人，可能两个人最后吵着吵着抱头痛哭了。这个画面太感人呐！ 哎呀，看来泪点低是一个优势哈。再来看看 分事儿吧。 对，青露他说呢，喜欢的人一句语气重的话都能让我哭。 嗯， 这是可能是比较泪点低了， 因为他心里太在乎对方了嘛。嗯，还有呢，这位叫菠萝粉的朋友说了，他说刚跟别人吵完架呀，转过头自己就哭了， 就是。他还是那种啊，能控制住自己， 强撑着。 那对，强撑着，就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不行，一直要保证一个强势的状态。 对， 那回头的时候，其实内心其实自己已经承受不住了。 是是是。 啊，比如说跟好朋友觉得呀，这么多年的感情，想到这些，对吧？ 对。 跟他不熟的人呀，觉得跟人家没有必要这个把自己这么不好的一面 流露出来， 流露出来是吧？等等哈、啊，简慧怡呀，他说，因为内心柔软，所以说这内线就敏感啊。 啊、哦。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容易落泪的人应该也是属于那种真情流露的人，或者说真性情的一类人吧。 对， 不藏着不收着。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哎呀，每次看到运动会，尤其是奥运赛场上这个奥运健儿们得金牌的时候、 哎、 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我都会热泪盈眶。 对， 这真的不光是他， 哎， 我觉得 很多人都这样， 很多人就是你不自觉的那个时候就是情绪很激动很澎湃的， 哎，很自豪。而且尤其是你看到整个比赛的过程是那么艰难、 嗯、对， 尤其是反败而胜的时候，哎呦，在登上那个领奖台，你这好像自己也在那个这个运动赛的这个运动会的赛场上、 嗯、 你跟他一块儿在跟这个对手来较量， 哎， 对吧？ 对，他说到这个我想到确实就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的哈、 啊、 就都是那种就是比如说看到升国旗的时候会落泪， 嗯， 然后那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高泪点的人，就平时呢不太容易 啊。你是一高泪点的人？ 对呀，你什么时候见到啊老姐姐是吧，泪湿衣襟的感觉没有？但是呢我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比如说看到对方哎这个热泪盈眶了、 嗯、 或者是哭了，我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同理心，然后我也会眼眶湿润、 哦、 是这个点触及我。 原来你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一直没有发现。 下次你偷偷落泪的时候不妨叫上我、 哎、 我陪着你。 哎，奶阿丸丸他说了， 嗯， 说吵架的时候啊，明明是我特别有理，但是说几话眼泪就不受控制的，哎呦，弄得好像我要服输一样。 哦哦， 嗯， 心里边还挺不愿意的啊。 对，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激动也想哭，生气也想哭，开心也想哭、 嗯、 难过也想哭，明明不想哭，眼泪还是会落下来，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不知道这是不是病，是不是要治？ 我觉得咱们这么聊哈， 嗯， 这个女孩泪点低没什么。对吧？那就流露出自己，哎呀，很娇小、很柔软的一面。你说一个男人，就像我这样，你说泪点也算不高的， 嗯， 怎么办？很尴尬。有时候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 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个电影院当中，看到一个特别感人的情景，你说你是哭还是不哭？尤其你旁边在坐一位女士的话，对吧？你就感觉，你让人给你递纸巾。还是说自己偷偷的咽在这个的， 这也分你们看了什么样的情节。如果真的是那种催人泪下的情节， 关键问题是，比如刚才咱说了，有的时候感动啊，是大家都觉得感动。比如说，哎，在这个运动健儿在这个赛场上的时候， 嗯、 对吧？升国旗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动。有些拨动你的心弦了， 嗯、 没拨动人家的，你说你是哭还是不哭？不哭吧，你又忍不住就往下流。你 所以说电影院是一个好场所，就是它至少它是黑暗的情况下， 一起来这灯一亮之后眼睛肿肿的。 如果说你被情节打动了，然后落泪了，至少对方不会特别容易察觉到啊。 一般都流泪 掩饰住， 伴着鼻涕眼泪什么的吗？还得醒一醒， 全都把它咽了。 啊，太恶心了！ 有泪尽情流吧，其实我还是这个想法。 对对对对， 嗯， 九九他说了。一集甜的韩剧啊，可以哭几次的我真是不想再哭了， 哎呀，这真的是不想再哭了， 哎， 就是莫名其妙的在哭。 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有好事儿也特别喜极而泣的那种。 嗯，就是什么样的事儿可能都会触碰自己的泪点啊。 对呀， 来吧，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自己泪点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1到3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了。 大家好，我是乌鱼来了节目主持人圆圆。 我是于思淼。 我是张平。 我是吴进浩。在这儿呢，要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也会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回馈给大家。 新年到了，我们在这儿共同祝愿大家 新春快乐。 Trying to catch the beat, make up your heart. Don't know if you're happy or complaining. Don't want for us to win, where do I start?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e a love all night.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聊聊泪点低的感觉。 哎呀，上半时段的时候，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生活当中就是特别容易落泪， 容易被感动的那一瞬间哈。我相信这一瞬间是很多人都容易落泪的。来看看吧，我是你的眼，守护你平安回家啊。这个春运呢已经是拉开帷幕了，全国将有10000人踏上回家的旅途。那近日呢，担负北京春运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官兵啊，是这个热情的为大家服务着，每人执勤时间都超过了10个小时。这些年轻的士兵呢，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在执勤的一线，用稚嫩的肩膀肩负着这个温暖的寒冬。 嗯，真的非常感动啊。 啊， 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也是很感动，那就是爸爸妈妈，请接受我在哨位上为您敬上的军礼。那么春运呢，北京西站一对来自河南焦作的夫妇抱着小儿子站立在寒风当中，他们的大儿子呢就是执勤的哨兵武梦杰。在北京办事的夫妇呢，本来想悄悄看看儿子就走，没想到被儿子发现了。儿子呢在岗位上呀也不能有过多的表示，于是呢就向父母敬了一个军礼。他后来表示说妈妈，我刚刚在执勤，请原谅我不能为您擦去眼角的泪水。 你看看这些泪点低的人，这马上这个眼眶就湿润了。 对，就很受触动啊。 啊，真是这样的哈。也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没错。 再来看，可能他们为我们守护的是我们这个生命的安全。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安全只能是自己提高意识了。 是。 咱们来看看去年呢，中国网络诈骗受害者人均损失9470亿元，您是否 拖后腿了啊。来看看呢，网络诈骗呢，这个近几年也是呈上升的这个态势哈。北京呢，去年在这个案件数量和被骗金额上均排这个全国城市第一。 嗯， 但这第一不是什么好的第一啊。 对对对。 咱们来看看这个去年的一项年度报告称说，这个中国的网络诈骗这个受害者人均损失达到了9471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呢比2015年上升将近90%，而2013年的人均损失为1449元。 哎，而且呢，报告也表示了说，去年的网络诈骗，根据估计呢，总共造成了将近2亿元的损失。那么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还是这个1.几亿元。那么这一增长呢，也是建立在去年这个平台收到的举报案件数量下降17%的基础之上。2016年，这个平台呢共收到了全国用户提交的网络诈骗举报，一共是20000多例啊。 嗯，咱们来再看看，约70%的案件呢，其实都是发生在个人电脑平台上，而不是智能手机。大约40%的受害者呢是主动的啊，把自己钱包里边钱给汇给骗子的。 嗯， 在地域分布上呢，北京在案件的数量和涉案金额上均排全国城市第一，深圳、上海和广州同样属于这个网络诈骗重灾区。相比女性，男性显然更容易受骗，因为3/4的受害者是男性，受害者大部分为18到29岁的年轻人。 哎，这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也觉得是。 首先，我以为就是说受骗应该按照年龄划分的话，应该是老年人居多。 但是你别忘了，这是网络。 啊， 网络诈骗， 对对对， 因为这个可能上网的人群啊， 那 就站在对10几岁到20几岁这些年轻人了。 对对对，所以我那个可能是从电信诈骗的角度去估计的。 嗯， 那实际网络上呢，确实这个按照这个比率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 该。但是我没想到的是，男士的这个受骗啊， 可能是因为男士比女士接触网络的这个时间更长，所以受骗的几率更大。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嗯， 男士不怎么网购。网购，你女士这经常网购，哎，自己就有一个防范心了。 嗯， 因为我要付钱，男士这上网可能不太网购。 对对对， 哎呀，甭解释了。 是啊，就不要着味了。反正 还是提示大家，就大过年的一定要注意啊，您这个自己兜里的这个财产安全。 没错，提高警惕最重要。 哎， 那么呢，一项报道也说了，说呢，另一家致力于打击网络诈骗的平台安全联盟呢，也是发布报告。这个报告呢，也是表示说，2016年安全联盟共受理网友举报是150多万条。经过人工的核定呢，有45万个恶意网址是被列入了黑名单。 嗯，咱们同样说假啊，再来看看这个，注意，您可能吃到了假喜糖了。一伙不法分子呢，是在安徽的一个民房之内呢改造的这个车间啊，生产了假冒的这个某款巧克力。 嗯， 啊，一箱成本才多少钱？300块钱假巧克力啊，一级一级的转卖之后，卖到了这个喜糖铺子，价格能够高达每箱700多块钱。最终呢，因为一家这个婚庆喜铺的老板啊，将假冒巧克力送至了正规厂家去检验真伪，导致案发。警方的一举也是查获了30多万粒假冒名牌巧克力啊，这个涉案金额呢上1000万元。昨天呢，这个无锡市的人民法院呢，也是对这起特大的假冒名牌巧克力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哎，真希望严查到底啊，最后能够这个找到源头，以后我们吃到都是放心的巧克力。 嗯， 再来说一下，这个法官们也提醒我们了，这个节日的酒桌上呢，4种情况您可千万别不当一回事儿。这个过年了，朋友聚会也多起来了，喝酒助兴呢，其实也少不了。但是法官提醒，有4种情况的劝酒行为将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您可就得引起注意了。 嗯，首先我们先看几个案例啊。 嗯。 前不久呢，杭州市啊上城区人民法院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啊聚餐饮酒后，其中一人呢是脑出血啊这个致残的赔偿纠纷。原告妻子呢也是将当时聚餐邀请人和最终买单者索赔30多万元。2014年的3月14号呢，这个有人就喊着罗先生一块儿去这个餐馆吃饭啊。用餐过程当中呢，罗先生也是突然觉得自己不对劲儿，整个人啊都陷入了这个意识模糊。 嗯， 医院诊断发现，罗先生呢主要是这个血压高啊，这高血压啊，脑出血啊，以及这个一些并发症。很长一段时间的罗先生近乎是植物人，经过2年的治疗呢，他才逐渐的康复了。 嗯， 啊，罗先生这个妻子得知之后，当晚这个 参与聚餐的人都喝了酒，她认为自己丈夫也是因为喝了酒才导致这个病发的，所以将当晚邀请丈夫聚餐的吴女士以及最终买单的这个某位先生一起告到了法院。 哎， 嗯， 再来还有一个事例呢，也是触目惊心，那就是呢酒后坠崖身亡，这个也是酒友需要担责。 嗯， 最近呢这个就是两个人是朋友嘛，这个林某和吴某是朋友。 嗯， 几年前的一天呢，林某在吴某家里喝了酒，当天已经是深夜了，那吴某打电话约朋友来接他。随后呢这个林某几个人就乘车出行，当经过一段山崖路段的时候，哎，这个林某正好要下车方便，结果不慎滑落山崖，掉进水里溺水身亡，就悲剧发生了。 嗯， 那事后呢这个林某家人呢也是要求向这个吴某和这个来接他的这个方某承担死亡赔偿金，一共是10多万元。最后呢经过法院的这个审判之后呢，双方家属也是和解了，共同赔偿了死者家属6万多块钱，反正最后就是以一个非常，悲剧的形式来收场了啊。 其实我觉得大过年的，大家都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事，也不愿意提这样的事儿，但是真的应该去提示大家，有四种劝酒的情形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哎，这是关键。 哎，咱们来看看啊， 嗯， 法官提醒了，在参加这个宴请当中啊，如果饮酒出事，有四种情况，劝酒者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首先，第一个是强迫性的劝酒，比如说。啊，用这些，哎，圆圆你不喝不够朋友啊，等语言刺激对方喝酒，或者是在对方已经喝醉意识不清没有自制力的情况下仍然劝其喝酒的行为。 哎， 啊，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明知道对方不胜酒力不能喝酒， 嗯， 还要对他这个反复的劝酒。 哎， 或者说呢明知对方身体情况不太理想仍然劝他喝酒诱发疾病，这些都是， 人家都掏出药片来了，您还拿酒喝了吧，就喝点酒就好了。这种劝酒千万别有了。 是 啊第三个就是为安全护送这个醉酒者，如果说饮酒者已经失去或者将失去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身的行为的时候，然后酒友呢没有将其送到医院或者是安全送到家中。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酒后驾车没有及时劝阻，结果导致发生车祸等非常严重的情况。哎呀，这个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其实在酒桌上也不一定非要喝酒才能够很欢畅哈。 而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可能这个一块儿有几个好朋友啊，在一块儿这喝两杯是件好事儿，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才明白这件事儿，就是说在这个酒桌上劝各位喝酒一定要小心， 哎， 千万别去劝别人去多喝酒喝大酒，对吧，喝坏了身子，同时呢自己还要承担想象不到的后果。 没错。 所以咱们也提倡，是朋友咱们现在就请别劝酒。 哎，说的没错。继续来说这个呢，是银行卡里多了12亿啊，哪有这样的好事呢。还好这位男子呢是尽数全部返还了。最近呢湖南长沙的刘先生他到当地的农行开卡，不久呢就接到银行通知说新入职的工作人员啊错将存折的号码输成了转账金额，误给他的卡里错打了12亿啊。刘先生将钱归还银行，工作人员给了他一包烟还有200元的红包。他说了，说这辈子估计也就这一次能够做一个亿万富翁了。 哎，真的，我跟你说，在这么多数字面前啊，能够坚定的把这个钱再还给人家的，你说这也得做一番 自律啊， 真的做一番心理斗争。因为他说的话没错，可能这辈子就这一次能当上亿万富翁的机会了。哎呀， 是啊， 但是应该是这么做哈。同样是因为这数字搞错了啊，咱们来看看近日呢一封乌龙告知家长的一个书啊，被网友发到了网上。这通知上呢，所附的这个起止和这个结束日期显示，该所小学的寒假长达90年啊，90年。咱们来看看啊，本学期啊寒假放假时间，这是这个告知书当中写的一个通知啊， 是 本学期寒假放假时间从2017年的1月14号起到2107年2月12号止。这封这个告知家长书呢，也是广西的一个这个小学啊发布的。面对这封这个存在明显时间错误的告知家长书呢，也是有网友就戏称了，说真是悠长的假期呀 啊 还是这一辈子的假期啊，特别的羡慕。也有网友打趣了，说为了这个小学毕业呀、啊，我们都在努力的活着。而有一些这个上班族也是评论说了，说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假期的上班族来说啊，这真是可爱的笔误。 对，其实大家都明白，这肯定是一个就是犯的一个错误。 嗯 啊，但是呢，就是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开心的机会。 对 啊。那最近呢，校方的这个老师呢也是表示了，说呢这份乌龙告家长书的确是学校发布的。他说当时呢，这个一二年级的学期末考试刚刚结束，一群老师忙着阅卷，又要忙着写通告，所以呢没来得及核对就印刷给学生了。应该是忙中出错吧，就解释了一下原因。 嗯， 啊，最后呢也是把这个错误给纠正了，所以呢老师和孩子们也不会真的。等到2107年再开学了、 对，都知道这一错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错误发在网上呢，并不是为了说去这个责怪谁， 嗯， 而是在提示大家， 哎， 在我们这个工作忙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工作认真度哈。 是啊， 就像前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那个。说这个老师让我明天拿一条鱼来观察，对吧？同样是发生在学校，同样是这个挺好玩的乌龙事件。 对 啊，当然我觉得这老师人通知是鱼吗？ 嗯， 人家拿一条大鲤鱼嘛，后来也被 这老师干嘛用啊？ 也被网友啊、 嗯、 给改编成了各种什么红烧鱼 啊, 啊，这个水煮鱼啊， 对啊， 什么有个鱼剁椒鱼头啊等等啊，挺好玩，挺好玩，一笑而过， 对对对， 对吧？ 嗯、 咱们继续再往下关注啊，来看看小伙呢是拒做房奴，卖掉了房子，花了20万元，将这个大巴车呀、啊、改造成了家。29岁的这个否否呢是青年艺术家，在法国留过学，父母呢给他买了这100平米的大房子，他偷偷卖了创业，还买了一辆这个带卧铺的双层巴士，精心的改造，不到30平米，厨房、卧室、工作台、卫生间、空调是样样不落啊，和这单身公寓是没有什么区别。他也说了，说这个房子车子不是年轻人的这个及格线，你会选择这种洒脱吗？ 嗯，真的很洒脱，因为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我们才会羡慕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最近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极简主义极简生活， 听过这个名词。 哎，就是这个人可能把自己家里边啊， 嗯， 就是所有，就是他会有一组对照这个照片，以前的生活状态， 嗯， 以前生活状态，你看地下就是也是那种单身的公寓那种小公寓， 嗯， 这边是书， 哎， 啊，一大摞就是一大铺一地的书， 满满当当的屋子塞的。 那边是这个桌子是什么，瓶子、罐了、电脑，这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啊，柜子里边也积得满满当当的，地下就没有这个下脚的地方。 哎， 好多人说呢，这可能是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这个方式啊、 嗯。 后来呢，这个人就开始不成，我觉得就是因为东西老找不着，然后发现我必须要把自己家里收拾， 要做出改变了。 改变了，改变之后，一进屋你就感觉跟哎呀，这新家还没搬来东西一样。 化繁为简之后， 就一个就是那种。放在地上的那种小桌， 哦， 就地的四个腿儿支一个小木头板那种小桌， 其他的呢 没有了， 承重墙就剩承重墙 了、啊、不是墙没有动，装修也没有动、 哦、 就是把这个木地板已经擦得非常干净， 嗯， 一打开柜子里边有自己穿的几套2到3套衣服、 哦、 厚的薄的中的，就这么3套衣服、 嗯、 然后呢以及手表皮带鞋、 嗯、 就这么点几样东西，然后一个电脑一个笔记本，就是写字的笔记本， 嗯， 然后呢有一个那个电子的阅读器，然后以及这个一个睡觉的东西，就这么多。然后白天的时候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扔到这个柜子里边， 嗯， 这个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一小桌子，上面你可以再放个茶杯，放个水杯，就这样了、 嗯、哎 啊。然后呢他也说到，说自己自从有这样生活之后，哎，变得不一样了。虽然我们觉得可能不需要做的这么夸张，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这个简单的生活方式、 嗯、 洒脱的生活方式哈， 没错。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这个是不是泪点低的人、 嗯、 聊聊泪点低的感受，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那我们听一首方大同的歌曲吧，生活当中我们要放过自己。 窗外发呆，突然又想起来他给你的伤害，你想说明明是他犯错，怎么是你难过，他却好好生活。过很久你还 前走，最怕迟到他跟谁牵手，你不能接受，爱恨是非对错恩怨情仇，再怎么追究还是看不透，放不过自己，我忘不过去未来来不及，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都问不出个道理，分开了不爱了，亲爱的结果都出来了，别怀着不快乐又怎么值得呢，春风吹吹不散的心碎，蓝蓝绿绿海水记不清错与对，生活在自我执着作怪，谈情但不说爱才是问题所在，在一起要两人同意，但分离只要一份狠心的勇气，在那个夜里你留下了泪滴，他留下你，再死心塌地换不回真情，放不过自己，过往不过去未来来不及，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都问不出个答理，分开了不爱了，亲爱的结果都出来了，别怀着不快乐又怎么值得呢，伤害你如同伤天害理，他折磨你你不必自己折磨自己，本来两人就是陌生人，碰巧做一对情人，分开没有这身份，以后不打你不问，别放不过自己，过往不过去未来来不及，只有爱不爱你对不对，快给下个谁机会，是难的也难舍，眼眶的泪光呢擦干了，昨天的辛苦写成明天的幸福， 刚刚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放不过自己》，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泪点低的感觉。 嗯 啊，一条啊，他说了这个泪点低一点都不好。那次呢，我爸给我炒了一盘特别特别油的地三鲜 啊， 哎呀，我觉得他是敷衍我，结果我就哭了。啊， 难道不是因为爸爸为你做的爱心饭，所以你感动到落泪吗？ 他是有说这个地三鲜炒的比较油吗？ 是， 但我得负责任的告诉你， 嗯， 这个茄子啊， 太吸油了， 太吸油了，一炒的时候容易，这还真不是特别简单的菜。 是 啊， 嗯，所以呢，如果是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跟着听的话，可能会掌握一些做菜的技巧啊，然后再交给爸爸。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不是在哭，我只是控制不住我的泪水。 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哎呀，控制泪水不是在哭，是在干嘛？ 嗯， 但有的时候这个泪水是真控制不住啊。 是啊， 啊， 嗯， 就像过年的时候，真的过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的眼泪也会夺眶呢。 啊，有人这样吗？ 我猜测泪点滴应该是没有下限的吧。 你不用再去这个掩饰，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泪点高的人，我肯定不会是这样。 是吗？ 嗯，但我想总会有一些人他的那个点和我们不一样。 所以说你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吗？来看看，请叫我酱子啊。他说我每次发烧必哭啊，我同学都劝我你别哭了别哭了，我说我真的不是想哭，我就是控制不住啊。 也许你这是一种刚刚进入到排毒阶段。 我真周围还真有这样的人。 嗯， 发烧必哭。 哎， 就真的一发烧就必哭啊。 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泪水也帮他缓解了身体当中的一些， 真不知道，这个就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啊。 是这样的。 嗯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每当看到就是那种众志成城然后万众一心的场面的时候，我真的都会感动， 尤其是在 流泪， 在想起一些进行曲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个感觉。反派角色也说了，我每次打哈欠都会流眼泪。后来发现了，可能是哈欠无意，眼泪有心吧。 哎呀， 把一个哈欠都给 说的这么文艺腔调哈。 对。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啊，夜里边有的时候就深夜是一个人特别容易就是想的很多的时候。 嗯， 而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是触动我最脆弱的那根心弦，然后我会落泪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应该赶紧的捂被子睡觉吗？ 那睡不着也着急也哭啊。 哎，再来看看那个胡扯妹，她说了，见不得别人哭，一有人哭我就想跟着哭啊。有这样的人。 是。 对， 而且我觉得他， 哎，你刚才说你是泪点高，但是别人哭你会受到情绪影响。 会受到影响。 就是在别人的时候，那个别人哭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哭吗？还是你觉得就 不是这 分什么事儿？ 我不太容易，我觉得我可能泪腺不是很发达。 嗯， 就是会眼角湿润，但是呢不会说就流下泪来那种的。 哦， 明白吧。 哦， 就会，但他会受到他情绪的感染。 嗯，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呢有时候看电视然后切换到一个台，演员正在演哭戏，哎，我很可能马上就跟着他入戏了，也会哭起来，都不知道剧情就哭了。 哎呀，是演员演得太好，还是自己太入戏？小时候我看动画片哭过。 嗯，哎，这个咱们都有过吧？有一些就是很感人的动画片，比如像《雪孩子》呀，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包括那个， 咱们不是一个年代，所以我要跟你澄清。 你看过没看过《雪孩子》？ 没看过。 真的没有？ 真没看过，有可能看的时候太小了，没有。《 哪吒闹海》呢？ 应该看过，但没有什么印象了。 好吧，那说到你的童年，喜羊羊那个时候， 我谁喜羊羊？我们那时候就看什么那个葫芦娃呀， 啊对，葫芦娃。 葫芦娃的时候，我也好像也哭了。 对，老爷爷那个， 啊，对对对对， 那个去世的时候也哭了呀。 反正那时候就是看动画片也会哭。 是 啊， 嗯， 这个小鹿他说了，想到我要说的话，鼻子就开始酸，然后就放弃开口了，怕自己一开口就哭了出来，所以就什么都没跟他们说。 哦。 元芳啊，他说我就是这样，哎呦，看一篇这个心灵鸡汤还会感动的眼泪直流 啊。还好我们这些泪点高的人都对心灵鸡汤比较免疫了。还有呢，这位朋友说，呵呵，他说有时候真的比演员哭的还惨呢。 啊，对，真是有些时候，哎，你会发现你演的比演员都真。 对对对对， 咱们这还真不是演，真是真情流露哈。 是 啊， 啊，演员可能知道有这么入动情的观众，自己都感动了。 对。再来看一个啊，这个瓜酱他说了，以前真的是一个泪点特别低的人，每天都是动不动哎呦流眼泪跟自己较劲。 嗯 啊，然后呢也觉得自己特别差劲，一直到分手的时候他都在说我啊。我一开始也是以为自己的那种哎嘻嘻哈哈，没想到性格就差了这么多，每天这个都这样我很累啊，这是这个对方说的。 哎，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哭过了。难过到心里的时候也不会再哭了。 对，其实我觉得吧，有时候嗯，也不用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觉得说我为什么泪点低呢？我也要让自己哎板一板我这个毛病。其实我觉得这不叫毛病哈。 我倒觉得，其实泪点低是感情丰富的一种体现。 对呀， 对吧？ 情感很充沛， 而且你很敢于直面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 嗯， 如果你真的像这位朋友一样，长期憋在心里啊， 会不会憋出一些疾病来？ 对、 啊、对吧？所以说还是真性情的自己吗？这才是自己的特色。 有泪尽情流， 对呀、 啊。欢乐的日子我们就流这个快乐的泪水， 哎，也是尽情的流哈。 嗯、 泪点低的你不用非得把自己装作泪点高，那也不是你啊，还是做这个真性情啊、 嗯， 真正的自己。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宝贝， 明天见喽。 Never mind, we gon' let the past be. Maybe he is right now, but your body still gone. No, no, no, no. Save you. Oh,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北京时间九点整。